诉他们去。 科学放生，共同建设生态文明。飞行的音乐之旅，至死不渝的经典守望，流行中破茧，复古中摩登。周一至周五早5点到7点 FM 97.4北京音乐广播，用经典唤醒耳朵，千千阙歌，经典无复刻，畅听再巡回。 收听千千阙歌，我是鱼云。首先我们来听一首范文芳的老歌《想你》。范文芳是一位新加坡女艺人，1998年主演《神雕侠侣》，饰演小龙女，开始受到人们的关注。 IQ EQ 不重要，自甘堕落去烦恼，想得太多谁太少，得罪所有谁没逃，像个痴情看不到，天知地知你知道，月花香三十是我们的爱好。 Baby 想你想你，你像影子睡不了，想你想你，让我心狂跳，想你想你，千方百计要见你，你是我想的那么好。

手何静演唱的《向北方》发行于1993年，收录在《家园》专辑中，以粗犷的歌唱风格唱出了对东北家乡的赞颂。 否记得我给你的长命铜锁，他已经送给亲戚，你曾经拒绝和我打一把伞，你替我织过那四平针的毛衣， 陈百强是上个世纪80年代香港的一位实力派偶像歌手，1993年在他35岁的时候去世。下面的这首歌《不》是陈百强的经典歌曲之一。 请不要问，请不要问，只想快乐。一半步伐没法缺一阵，我只求身年轻的心没法锁得太紧，身 要慢，匆匆但愿莫再追问，太多原因，年轻的心没法知得太深，不想使你担心，不愿生根， 不愿生根， 怕留脚印， 怕留脚印， 不定的心， 不定的心， 为谁流恨， 为谁流恨， 你不需要，亦不必要，守星座君为我等，心似真心， 心似真心， 却难永恩， 却难永恩， 今日的真信息变成疑问， 变成疑问， 你不想想为我认真，请不要问，请不要问，心 心 中说话， 再度赴听的小感动， 对我说今生今世相守， 经典加印的小确幸，从流行到经典，心手相连的旧青春，从现今到过往，百折不回的燃岁月。周一至周五早五点到七点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，用经典唤醒耳朵，千千阙歌，经典无复刻，唱听再寻回。 多少会有落寞的感觉，为那爱过的人不了解，想念还留在心里面。没有情人的情人节，意外收到安慰的卡片，想必爱过的心已发现，要我打开回忆的结。情人只听见悲伤的音乐，情人节快乐，快乐情人节，把那忧郁的发丝轻解。收到安慰的卡片，想必爱过

一切对错结果自己背。这一生轰轰烈烈爱一回，看过真心真意的人一辈子再回味。这一生彻彻底底伤一回，只留下我独自陶醉。这一生轰轰烈烈爱一回，曾经刻骨铭心的人一辈子托付谁。这一生彻彻底底伤一回，算全放我前世的罪。 男人变了心，这是歌手陈娇演唱的歌曲，十年前的老歌。 为什么会爱我吗？让我好好想想吧。一束玫瑰一句话，把我的心骗走了。甜言蜜语的情话，心里你的乱如麻。你说你会爱我 是一支成立于2001年的组合，由三位来自湖南的大男孩组成。记得他们在2002年曾经推出过一张专辑，就叫《青蛙》，其中收录了一首很好听的歌《相爱的地方》。 我看着你是因为我爱上你，你看着我是因为我看着你。我爱上你是因为你很美丽，你爱着我是因为我爱着你。我站在路中央，等待你改变主张。你爱着我是因为我爱着你。 冯小泉是一位来自哈尔滨的小伙子，跟他的妻子曾格格曾经联手推出过不少优秀的新民乐作品。同时呢，冯小泉也是一位不错的歌手。下面我们来回顾冯小泉的老歌《壮志飞扬》。 还来不及消去心中冰雪，翘首望朗朗长天一轮皓月，团圆世界我们盼。这一世春光剔透的世界，歌绵延几杯歌声且轻，当年路尽挥骨与危险，送多少长江水让它奔流到沧海，把无限的巷子凝成街，豪情仍几月，来不及消去心中冰雪，翘首望朗朗长天一轮皓月，团圆世界我们谈离别，这一世春光剔透的世界，歌绵延几杯歌声切切，当年路尽挥骨与危险，送多少场 奔流到沧海，把无限的巷子拧成街。我上三山五岳，眺望升平世界，踏千重云海，举手与天接。我们豪情壮志远， 我上三山五岳，眺望升平世界，踏千重云海，举手与天接。 是童牙纪晓岚，是同名电视剧的主题歌，演唱者是戴娆，收录在《锦上添花》专辑当中。 秋雁两行江上人，天南地北的人，讲道理的是知己，天上君王脚下臣，心存百姓的有你，说

多余的冬季总算过去，天空微露淡蓝的晴，我在早晨清醒的阳光里看着当时写的日记，原来爱曾给我美丽心情，像一面深邃的风景，那是爱过他却受伤的心，丰富了人生的记忆。 这是阿杜演唱的老歌，是阿杜2002年的首张个人原创专辑《天黑》里的主打歌，后来呢被偶像剧《男才女貌》选为片头曲。 我躲在这里，手握着香槟，想要给你生日的惊喜，你越走越近，有两个声音我措手不及，只得愣在那里。在这里不应该在这里看到你们有多甜蜜，

恋人从不知足，只想被满足。我朝思暮想，想讨你欢心。我爱你，我要你，又愚蠢又甜蜜。在下一秒就不该相信，我忘了聪明，忘了坚定，第一眼就会爱上你。爱情哦，爱情像青烟，像流星，在前一秒还不能相信，多么令人羡慕，该被祝福。我朝思暮想，想讨你欢心。我爱你，我要你，又愚蠢又甜蜜。在下一秒就不该相信，我如果聪明，如果坚定，这一生都会在乎你。 陈明是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一位很红的歌手，他是河南洛阳人，曾经就读机械热处理专业，后来呢，他放弃了专业改行唱歌。1994年，陈明筹备《寂寞让我如此美丽》专辑，这张专辑至关重要。如果再像首张专辑《相信你总会被我感动》一样，陈明可能就面临解约。但是主打歌一经推出，反响非常好，由此也奠定了他在乐坛的地位。这首经典之作就是我们耳边听到的陈明专辑的同名主打歌《寂寞让我如此美丽》。 傻傻的无知，在他的人生，我容易醉在酒里。繁华中我是泄落的城池，人们拒绝我哭泣。

这首《明天会更好》收录在1985年发行的单曲专辑当中。2005年这首歌再次收录在为印度洋海啸大灾难制作的专辑《真情暖人间》专辑里。继续来回顾动力火车的老歌《背叛情歌》。 你问我这世界最远的地方在哪里，我将答案抛向蓝天之外，落在你心底。如果你的爱总是逆向行驶，你说你爱我，我怎么能跟得上你？ 你问我这世界最后的真爱在哪里，我把线索指向大海之外，直达我怀里。如果你的心总是闭上耳朵，我说我爱你，你怎么能听得下去？ 听的小感动， 对我说今生今世相守， 经典佳印的小确幸，从流行到经典，心手相连的旧青春，从 从现今到过往，百折不回的燃岁月。千千阙歌，经典无复刻，畅听再寻回。